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5章无奈的甲虫第98集。 他笨重地走出酒吧，一副潦倒的样子，消失在倾盆大雨中。哈利看着他离开，心里很难受。海格不开心，而且掩藏着什么，但他好像决心不接受帮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是哈利还没来得及往深处想，就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。 哈利，哈利，这边。 赫敏在房间另一头向他招手，他站起来，穿过拥挤的酒吧朝他走去。还隔着几张桌子时，他发现赫敏不是一个人，他身边坐着两位最让他想象不到的同伴，卢娜·洛夫古德和丽塔·斯基特，预言家日报前记者，天底下赫敏最不喜欢的人之一。 你来得真早， 赫敏说，往旁边挪了挪，让他坐下来。 我以为你跟秋在一起，起码还要过一个小时才能来呢。秋？ 丽塔马上问，扭过身子贪婪地盯着哈利。 女孩子？ 他抓起鳄鱼皮手提包，在包里摸索着。 哈利跟100个女孩约会也不关你的事， 赫敏冷冷地对丽塔说。 你可以把那东西放下。 丽塔正要抽出一根绿色的羽毛笔，她的表情就像被迫喝了臭汁一样，她把皮包又关上了。 你们在做什么？ 哈利坐下来，看着丽塔、卢娜和赫敏。 你进来的时候，十全十美小姐正要告诉我。 丽塔啜了一大口饮料。 我可以跟她说话吧？ 她尖刻地问赫敏。 可以， 赫敏淡淡地说。失业不适合丽塔，以前精心烫过的全发现已变直，乱糟糟地挂着，两寸长的尖指甲上的红指甲油已经剥落，眼镜上掉了两颗假珠宝。他又吸了一大口饮料，几乎不动嘴唇地说， 她很漂亮吧，哈利？再提一句哈利的感情生活，交易就告吹， 赫敏恼火地说。 什么交易？ 丽塔用手背擦着嘴问。 你还没提过交易呢，一本正经小姐，你只是叫我过来。好了，总有一天。 她颤抖地吸了口气。 对，总有一天你还会写文章攻击我和哈利， 赫敏无动于衷地说。 为什么不找个在乎的人呢？他们今年已经写了很多攻击哈利的文章，没用我帮忙。 丽塔从杯子上方瞟了她一眼，沙哑地低声问， 你感觉如何，哈利？被出卖了，心烦意乱了，被误解了，他感到愤怒，当然是这样。 赫敏斩钉截铁地说， 因为他把真相告诉过魔法部部长，可部长竟蠢得不相信他。你真的坚持认为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？ 丽塔把眼镜往下推了推，锐利地盯着哈利，手指渴望地摸着鳄鱼皮包的搭扣。 你还抱着邓布利多的那套鬼话，神秘人回来了，你是唯一的见证人。 我不是唯一的见证人， 哈利吼道， 还有十几个食死徒在场，想知道他们的名字吗？ 非常愿意， 丽塔轻声说，又在皮包里摸索，看他那眼神，好像哈利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似的。 一个醒目的大标题，伯特控告，副标题，哈利波特指出我们中间的食死徒，然后在你的一张大照片底下，不安的少年，神秘人袭击的幸存者，15岁少年哈利波特，左指控魔法界有名望人士是食死徒，舆论哗然。 速记羽毛笔已经在他的手上，正要放进嘴巴里，但陶醉的表情突然从他脸上消失了。 当然， 他放下羽毛笔，狠狠剜了赫敏一眼。 十全十美小姐不希望登这篇文章，是不是？实际上， 赫敏甜甜地说， 十全十美小姐正希望登这篇文章。 丽塔瞪着赫敏，哈利也愣了。卢娜做梦似的轻声哼起了《维斯莱是我们的王》，用插在棍子上的鸡尾酒洋葱搅动着他的饮料。 你希望我报道他说的关于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的情况？ 丽塔小声问赫敏。 对， 赫敏说， 真 实报道，所有的事实就像哈利讲的一样，他会提供全部细节，他会说出他在那儿看到的所有别人不知道的食死徒的名字，他会告诉你伏地魔现在是什么样子。哎，稳重一点。 他轻蔑地说，扔过去一张餐巾纸。因为听到伏地魔的名字，丽塔浑身一震，把半杯火焰威士忌都泼到了身上。丽塔擦了擦她那脏兮兮的雨衣，仍然瞪着赫敏，然后她直率地说， 预言家日报不会登的，我想您也知道，没人相信他那个荒唐的故事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妄想。如果你让我从那个角度来写， 我们不需要再来一篇说哈利疯了的文章。 赫敏生气地说， 已经够多的了，谢谢你，我想让他有机会说出真相，那种文章没有市场。 丽塔冷淡地说， 你是说预言家日报不会登，因为伏击不让他们登。 赫敏愤然说道。丽塔狠狠地瞪了赫敏一会儿，然后往前凑过去，不带感情地说， 好吧，伏击靠着预言家日报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他们不会刊登说哈利好话的文章，没人要看，他跟公众心理相抵触。这次阿兹卡班越狱已经搞得人心惶惶，人们不愿相信神秘人回来了。这么说，预言家日报存在的目的就是说人们愿意听的话，是吗？ 赫敏尖刻地说。丽塔坐直了身体，扬起眉毛，喝干了她的火焰威士忌。 预言家日报存在的目的是把自己推销出去，小傻瓜。 她冷冷地说。 我爸爸说，那是一份糟糕的报纸。 卢娜突然插话说，她吮着鸡尾酒洋葱，用她那大大的突出的有一点疯狂的眼睛盯着丽塔。 我爸爸总是登他认为人们需要知道的重要消息，他不在乎赚不赚钱。 丽塔轻蔑地看着卢娜， 我猜你爸爸办的是什么可笑的乡村小报吧，很可能是与麻瓜交往二十五法，还有下次飞枣市场的日期。 不是。 卢娜把洋葱浸到她那杯塞囊草水中， 他是唱唱反调的主编。 丽塔冷笑一声，声音很响，惊得邻桌的人都回过头来。 他认为人们需要知道的重要消息。 他挖苦道， 我可以用那破报纸上的货色给我的花园施肥， 你正好可以提高一下他的品味嘛。 赫敏愉快地说。 卢娜说他爸爸很愿意刊登采访哈利的文章，就在那儿发吧。 丽塔瞪了他们两个一会儿，突然大笑起来。 唱唱反调， 他嘎嘎地笑道。 登在唱唱反调上，你认为人家会把他的话当真吗？ 有的人不会。 赫敏冷静地说， 但预言家日报对阿兹卡班越狱事件的报道有很大的漏洞，我想有很多人会想有没有更好的解释，如果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即使是登在一份…… 他瞟了瞟卢娜， 一份特别的刊物上，我想他们也会愿意读的。 丽塔没有马上搭腔，而是偏着头精明地打量着赫敏。 好吧，假设我同意些。 他突然说， 给我多少报酬？ 我想爸爸不会花钱请人写文章。 卢娜做梦似的说， 他们写是因为觉得光荣，当然也是为了看到自己的名字上报纸。 丽塔看起来就像又咽了一口臭汁，转身冲着赫敏， 要我白写？ 是的。 赫敏喝了一口饮料，平静地说， 否则你心里有数，我会去报告你是没有登记过的阿尼马格斯。当然，预言家日报也许会出很多钱，请你从内部写一写阿兹卡班的生活。 丽塔似乎恨不得抓过赫敏杯子上的小纸伞塞到他的鼻子里。 看来我没什么选择，是不是？ 丽塔的声音有点颤抖，她重新打开鳄鱼皮包，抽出一张羊皮纸，举起了速记羽毛笔。 爸爸会很高兴的。 卢娜开心地说。丽塔嘴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。 好，哈利。 赫敏转向他说， 准备好把真相告诉公众了吗？ 我想是吧。 哈利说，看着丽塔铺开羊皮纸，把速记羽毛笔竖在上面。 问吧，丽塔。 赫敏平静地说，从杯底捞上了一颗樱桃，